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梁文道和徐祖东。哎，你看咱们三个人的眼睛都像是昨天晚上夜生活过度的样子、 嗯、啊，是你而已是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未消残酒、哎、不是啦，是奥斯卡，这因为我估计你们也都熬夜看吧， 我看完了以后还备课做功课，一直弄到三四点。 哦，真的？ 哎，这奥斯卡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今年可是不一样，当然年年都不一样。这个我说这个事情之前，我先跟你们讲，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知道吗？哎，我觉得这人够倒霉的。 怎么了？哎， 有本世界有名的杂志叫《阁楼》，你看过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当然看过 啊。 这怎么会不看？这小学的时候最近哪来看？啊， 你这种学生是这样的。世界著名的成人杂志，咱们可能有些大陆的朋友不了解哈。所以我发现还是咱们这个内地的道德水平高。这个境外的这个成人杂志，咱们这个内地的成人都不让他看，都不让他污染，对不对？ 对。 但是安南老先生上了阁楼了。 上去干？ 上了那个杂志了，你不知道吧？联合国的发言人都为此专门发言。原因是什么？ 接受访问啊， 接受访问，所以以后啊，接受访问当心记者的来历。啊，这个记者是一个阿拉伯文杂志的记者，这个杂志没什么。可是呢，这个记者把这个以这个名义联系的采访写成的稿件呢，卖给了《阁楼》杂志。啊，所以这个 样子。 哎，联合国秘书长那个发言人嘛，就还说这个，我们要是早知道我们秘书长的访问会跟这个露点女郎排在一块儿，我们当然不同意了。但是当时他不知道啊。哎，不过我 但有名的作家就在Playboy 上发表小说，他稿费很高啊。我就知道我中国很有名的作家就是有在上面发表文章。 不过 也有很多人并不，这安南可能情况不一样了，那个联合国秘书长。 其实不过就是有地位比 Playboy 低。 对，对是。Playboy 上面文字有时候还可以的。 这阁楼就是当年，比如说邀请莱文斯基啊，谁出了事儿就邀请谁拍裸照的嘛，就是那种。 阁楼品位是第一。 当然，安南先生没讲什么成人话题，他主要讲的也是反恐怖主义，当时挺正经的一个访问，怎么就卖给 阁楼上反恐？ 啊，在阁楼上这个反击恐怖。但是你觉得这个世界啊特别有意思啊？我看了，我反倒不觉得有什么，我觉得他也是自己太多怪啊。你说啊，这个成人杂志登了这安南的访问，这好像不好。可是你从另一方面说，这个美国政府独立检察官写的堂而皇之的报告，那内容可比阁楼还成人。当年克林顿的性丑闻，什么细节不写在里边？所以现在大家互相交流嘛。 其实我也觉得这没什么。你比如说，我想起一个我一个长辈啊，他其实年纪不大，不过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得病死了。他在香港是香港左翼运动里面一名健将。那么当年呢，在香港曾经搞过一个联盟，叫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然后呢，但他是个才子。那后来办杂志，办到最后，你知道他办什么杂志？他就接手办这个 Playboy 花花公子中文版。那时候他刚接到消息，要他上头指示要他来接办这个杂志的时候啊，那我们去看到他就说，这个我吴仲贤一生热爱马克思，搞革命，搞这花花公子也是有出息的事的。 可能呢，他那个花花公子被他这个革命马克思主义办了以后呢，就被那个谁啊，那个 吴仲贤， 不是那个因你终身美丽那个 Beautiful Mind 的主人公一看就全是革命的密码了。 对，这 裸照上一看肯定很多密码。 这部电影得了这个最佳电影，众望所归，是不是？哎，先给大家看一看昨天晚上的这个新闻片段啊。 The Oscar goes to Halle Berry and Monsters Ball。 凭着怪物舞会一片，哈利·贝里成为奥斯卡金像奖设立74年以来的首位非裔美国影后。她在台上激动地哭了起来，并把奖献给所有非裔美国女性。 And it's for every nameless, faceless woman of color that now has a chance because this door tonight has been opened. We'll get into evidence, man.在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项方面，在训练日饰演贪污气毒警官的黑人演员登塞尔·华盛顿击败大热门拉塞尔·克罗，成为继60年代辛尼·波提尔以来的另一位奥斯卡黑人影帝。描述天才数学家克服精神病的影片《美丽心灵》在这一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出尽风头，除了珍妮·康奈利夺得最佳女配角奖项，罗恩·霍华德捧走最佳导演之外，影片还夺得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影片的殊荣。 至于得到13项提名的《指环王》《魔戒》现身，只得到最佳化妆、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和原创配乐四个奖项。而最佳外语片则由波黑的《无人区》一片夺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哎，你们知道我这个政治觉悟也比较高啊，所以我这个事情比较喜欢从政治方面考虑问题。但是也我也可能是这个小人之心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你看这回啊，影帝影后都是黑人。哎，要是我没记错， 主持人也是黑人， 对， 而且有一个终身成就奖也是黑人。 就是说这个提名的名单里哈，有一个算一个带色的全得奖了。就是这个会不会是美国911之后，他们觉得需要促进民族大团结，受这种影响导致的呢？ 很难讲，不过向来像这种投票啊，都会是因为他的投票基本上我想还是挺公开的，就没有什么特别黑暗的黑箱运作，那除非有人去买票。因为他那个投票的机制就是叫做他的英文名字啊，其实并不叫奥斯卡奖，奥斯卡奖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他其实叫学院奖。像他这个学院奖就是学院里面的会员一人一票去投的，那里面千多两千个会员去投票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有一种集体的那种心态会反映在这个奖上面。那这个心态到底是不是911而来，我觉得不一定，反倒是他可能会看到像这一届有几个黑人演员上来了，而且事前传媒的这个吹捧，电影公司的造势都很厉害，因为他们其实最受到影响的反而是这个电影公司的造势。比如说电影公司他之前放一些消息给传媒，让他打电话去给个别会员拉票，给特别有影响力的会员拉票，对， 这是中间用了很多负面新闻什么的。 而且昨天这个我跟鲁豫看电视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女主持人人鬼情未了里边那个黑人 吴比高本， 吴比高本啊，哎，我就发现一个道理啊，这个弱势群体其实占便宜，弱势群体享有最大程度的言论自由。你比如说他当主持人，他就可以这个说啊，说刚才发一个终身荣誉奖给我们黑人的老前辈，请来这个评述他的年轻的这个演员，那都是请我们黑人，这很正当啊。但是还给那个罗巴列夫发了一个什么终身成就奖嘛，为什么没有一个黑人呢？特别是为什么没有我去给讲讲他呀？为什么都是白人讲啊？就是你看他可以随便开这些玩笑，可是这些话呢，你要是一个白人，有些玩笑你就不能开。 他这个人聪明极了，吴比高本这段话也是聪明极了，他讲出了一个弱势集团的一个困境。就是说表面上你看他们现在黑人大丰收，给那个谁终身成就奖，然后组织了很多黑人的艺术家，各方面每个人讲一段称赞他。可是吴比高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找那么多黑人来讲这个黑人呢？为什么里边就是没有白人来讲他呢？他没有这样来讲，他倒过来讲，我们黑人也可以来讲白人啊。他用这个反过来的方向。从事好莱坞的黑人比例是11%，但是从74年来，一共只有6个人得过奖。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讲，现在这次黑人这样的大丰收啊，肯定是好的。但是呢，我跟你一样，我倒不是觉得，我也同意那个梁文道说，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有意的安排， 是人们都有的一种心理。 但是大家可能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这个里头有一种共同的趋势。比方说 Denzel Washington 这个黑人的男主角哈，我很喜欢他的。他以前演电影都很好，早就应该得奖了。但是就事而论，这一次他演的的确没有那个罗素高尔好，那个罗素高尔啊。 对，我以为也是罗素高尔。 罗素高尔是你，我对我来说，我上次讲过，这是我很讨厌的一个演员。他这个生活作风一塌糊涂，平常态度很差，去年拿了角斗士以后就很狂。可我最近看完了他那个 Beautiful Mind，这个电影现在拿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剧本什么，可是大部分的功劳都是要归他的嘛。 对， 都是他演的好嘛。就这个片子来论，但是华盛顿演一个反派很过分的，你们到时候去看那个 Training Day， 那叫边缘特训， 在香港啊， 就其实他还不如他以前拍的那个好。我估计评委当中可能有一种，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这个是对不对？就我想评委大概有一种心理，就是说这个人以前演了很多好电影啊，因为各种机会跟 Tom Hanks 碰啊，跟什么人碰啊，正好没碰到，那这一次我们应该给他讲了。可是你，但是是不是这样，这个好不好呢？这样的一种 情况，就昨天就真是像他们说的，就是一场这个黑人的大胜利一样，好家伙，都跟节日一样。而且你看那几个获奖的黑人演员互相仇达呀，比如说丹佐华盛顿一拿奖，说 美国第一个得奥斯卡金像奖的那个黑人演员 薛尼波特 也在台上嘛，老头在上面包厢上坐着，他说我40年来就是以你为目标，没想到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台上领奖，我人生除了你之外别无别的目标，就这种互相赞美。哎呦，而且你看尤其是刚才那个影后出来，就他把他获奖这个事情痛哭流涕的说成是什么呢，我是代表我觉得他的弦外之音就是什么呢，我是代表所有那些在好莱坞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有色人种的女演员来领这个奖的，那意思我们被压抑多少年了，可该我们扬眉吐气了。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得感谢一下拉登啊，这个 不过我觉得像你刚刚之前说 Whoopi Goldberg 他说那段话，其实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观众啊都不知道或者是忽略了美国电影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存在，就什么市场，一个纯黑人电影的市场。有时候你会在一些有线电视里面突然看到一些片子，很奇怪，就整个电影所有演员都是黑人，白人好像在那个世界不存在。其实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一支电影市场，那这个电影市场是个小众市场，但它的小众的意思并不在于它的电影的内容，它的片种，它的内容是很主流的，片种是很主流的，唯一不主流的就是它从头到尾都是黑人，拍的是黑人，演员是黑人，那讲的是黑人的生活，整个生那个戏的发生的环境背景那是黑人的居住区。像这种电影啊，在美国就主要就是一群黑人观众去看，就等于像黑人他们会听 hiphop 族群的认同， 听 rap 一样。那这个电影市场其实不小，但平常我们海外的就美国以外的这种世界性的电影市场从来没接受过这个电影，从来没看过这种电影。那你说有这种电影市场的存在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就牵涉到刚刚说的隔离问题。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是真的是讲平等的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好莱坞的电影主要是白人操控，那于是有一帮黑人来做一个黑人的电影市场，这就算平等，还是说应该是两者要打混了才叫做真的平等，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就这该干，就是以前人家讲过嘛，就是说比方说选什么东西，女的委员就后面加一句女谁谁谁女，对不对？那个表面上好像是保障女的，哦，我们提高了女的的比例了，可是人家女性主义者马上提出问题，为什么你们男的后面不加一个男呢？为什么我们女一定要加个女？就像现在这个女演员，我听她讲这个话，我其实也蛮替她伤心的。你看她觉得她的奖是为了所有黑人女性在报仇，好像是打开了这个门，但反过来也说明这个处境其实是怎么来说，因为但是从她背景上来讲我理解，因为你知道他们第一个得奖的是谁啊，就是那个乱世佳人刚威斯温里边帮那个小姐绑带的那个胖胖的声音很高的那个黑人女演员，所以一直在一旦有白人黑人搭戏呢，黑人角色就是被定型的，就那种仆人啊助手啊这种这一类的类型。 咱们华人也曾经遭到过这个命运， 就是 肯定是那些小刺喽，就演那种特别猥琐的卑微不堪的人物。所以他说这个黑人的这个老前辈这个薛尼波特为什么得到一个最高荣誉奖，就是因为说是他在好莱坞是首次就以黑人的这种正面的这种英雄形象出现， 猜一猜谁来吃晚餐，对不对？ 对， 那个电影是， 所以这真是了不起。 而且他当年拿奖的时候啊，那个环境特别， 对， 因为他在拿奖那个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斗争的时期， 1949， 就马丁路德金啊、Malcolm X 那些人出来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里面啊，黑人被歧视的一个地步，你想想看，当年为什么要搞那种民权运动，就在于。一个坐一个公共汽车一个巴士，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白人能够坐前面，黑人只能坐后面，那就一个黑人女士她不干，她要坐前面，然后就给白人臭骂，那个巴士司机把她开着这个车带到警察局让警察去抓她。60年代的美国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他在60年代一个黑人演员去拿奖，我们要理解那个背景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你看，什么经历什么命运的人，他的这个面相就给人什么感觉。这个薛尼波特这个老头，你觉不觉得就感觉到是一种在悲剧命运的那种 饱经沧桑，但是非常刚毅。那一段赞词其实很好的，很多人讲。我还有个小细节， 咱们小细节广告之后再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两个小细节，第一小细节我刚刚注意到，你看他是白的，我是黑的。 你也该得奖， 你也该得奖。 那我是绿的呢，我该得绿帽子奖。 第二个细节是，据说丹斯华盛顿有一次拍戏跟Judy Roberts 配。可他放弃跟 茱莉亚罗伯斯， 对，茱莉亚罗茱莉亚罗伯斯， 我们中国人都 放弃跟罗伯斯亲吻，因为他怕这个亲吻会得罪黑人的观众，因为他是黑人当中的英雄，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电影里面的政治啊，这个种 对 那个种族的政治特别强， 但是实际上他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 对，这次得奖以后他扑上去， 罗伯斯给他颁奖嘛，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嘛，茱莉亚罗伯斯，你说在电影里拒绝亲吻呢？茱莉亚罗伯斯真的跟他是很深的这个接吻来祝贺他这个得奖。我发现外国人就好，中国没听说哪个女颁奖人 对对对，你哪时候要拿奖，我们的颁奖员也给你来这么一个。 当然我也得不了奖。我哎，我觉得他看他这个演出啊，就整个奥斯卡这个演出啊，哎，我每年都争取看，因为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业务学习，这就凝聚着世界最高水平的这个颁奖礼。哎呦，我觉得这个。哎，咱不说别的，你就发现这个美国人的幽默，我就老在琢磨这个胡比高拔，胡比高拔啊，这个黑人的女司仪了。你看他讲的很多笑话，当然这笑话可能是幕后的写作班子给写的，但是你看他的特点都是叫那个字儿读什么呢？针砭现实啊，我一般都读砭，是念砭嘛？ 对， 就是这都是针砭现实。比如说这个一开始就说嘛，说这届奥斯卡跟冬奥会一样啊。来者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奖，这是讽刺冬奥会嘛？ 对。对 然后又说这个奥斯卡已经74年的历史了，在好莱坞除了用伟哥之外，这是唯一屹立不倒的东西。你看，它都是有所指，包括就是说这个啊，我们这个好莱坞的这个演员，就比如说颁这个化妆奖的时候哈，之所以我们演员在银幕上能够显得那么漂亮，全要拜这个化妆师和好莱坞的整形大夫之所赐。 然后说我们的保安呢？比很多人的脸皮还要紧啊！我们的保安面，而且他特别嘲笑了，他在那个奥斯卡的雕像上去腰上绑一个丝带。 对，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司法部长前段时间是他们的建筑里边那个裸体像， 对， 遮了一下，然后他就给绑一个丝带来嘲笑他。 他是说一上来先把这个那个男像裸体的嘛，腰部缠上一块遮羞布， 对对对， 说考虑到司法部长的立场，我得先用块布把这扎起来。 对， 然后说听说司法部长觉得这让他分神呢。哎，所以你看他都是跟这个现实有关， 稍微有点变化，就算是针砭现实也有点变化，因为这个节目啊收视率非常高，它是等于中国的春节晚会， 号称10亿。 你要了解中国的国情、明星、国策，你看春节晚会；你要知道美国的政治明星，你看这个发奖仪式。开玩笑，这次非常奇怪，两党政治的玩笑很少了。 哎， 两党政治的玩笑很少了，还有一个人开戈尔的玩笑。以前都是开共和党的玩笑， 对， 现在共和党当权，他们就去开个的，使我联想起要出名的人总是找那些有名无权的人去开玩笑，这个是很好的办法，然后呢，当然还是讲到这个911的这个事情，对不对？还讲回到我刚才讲那个黑白的那个事情啊，黑人那个事情，其实其他领域现象不那么突出，比方说篮球，那都是黑人Jordan，毫无疑问，我们都忘掉他是黑人，政界你看国务卿现在也是，国家安全顾问也是，为什么电影界就这么突出呢？这件事情今天我看他们的 ABC 的世界新闻呢，他们就不报道奥斯卡别的，就报道这个，就是黑人的两个得奖，然后采访很多黑人的学生，然后很多黑人学生就觉得我们很开心啊，我们今后会觉得更有信心啊，等等。 哎，这算不算把奥斯卡政治化？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意无意的一种政治化。 哎，其实 本来也就很政治化，奥斯卡从来没有不政治化的一个时候。我觉得你当年薛尼波特拿奖也有一个政治化的一个那么背景，因为奥斯卡是代表着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工业奖。它这个整个工业的政治关系是一个民主党的一个政治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民主党的政治关系，比如说当年的时候在薛尼波特得奖的时候发挥过一次作用，那现在这一回呢，它也在发生这个作用。我觉得它虽然表面上在笑民主党，在嘲笑民主党，因为现在是共和党当权，而且得势得天下人心，但是它这样的一个反馈的作用有可能是反向表现，因为从来比较同情有色人种的政党就是民主党， 对，而且好莱坞好像总是支持民主党， 总是支持民主党， 对， 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刚刚说，譬如说这些黑人得奖，那么他们是不是要 特别的去提强调这一点，我觉得这也肯定是的，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个电影工业，他们之前我觉得他们是在做一个 self celebration， 嗯，就你看好莱这个奥斯卡奖啊，每次颁奖的时候都固定有些场面一定会出现，嗯，就比如说有一些人特别有成就的人一出来，大家要起立鼓掌，嗯，这在别的颁奖里都比较少见，嗯，他这个起立鼓掌固然代表好像那个人特别地位崇高，影响重大，大家要对他致敬，但除此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地方。他这个起立，大家都起立，是表示出我们是一群人，嗯，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大家都向你致敬，你是属于我们这伙的，我们任何一个人也都是我们彼此之间一个， 这有点像那个帮派开会呢， 就有点像，因为 大佬啊， 对，他纯粹是个工业奖，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奥斯卡奖，他跟柏林影展、跟威尼斯不一样。跟这些展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很工业化的，是讲好莱坞的一个制度的。你既然牵涉到整个工业制度，你就牵涉到整个经济制度，你就不能不碰政治。 反正这个弱势群体一般得了奖哈，都是难忘祖国，你发现没有？都是他会往往提到自己的这个来处。嗯，我有一个毛病啊，我就发现我这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起来非常不好意思哈。我看所有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构想这个获奖演说。就包括我看这个， 太想拿奖， 你就想自己假如上去的话，说什么？ 这是我的一个毛病，我知道这也很不好，很自高自大，而且主要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但是我从小就这样 出来， 我看选美，我都想象着如果我选美，我怎么说？你比如说，哎，我昨天看奥斯卡，我就想最佳外语片，估计我要得最多就是得这个，对吧？然后我就想，我还得准备这个英文的。一般这个中文的这个我还看不上，就是我觉得得是英文的，哎，就是讲完一段之后， 张艺谋准备了好几次， 哎，我设计的就是到最后，哎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允许我用我自己祖国的语言，对我自己的祖国亲人讲几句话，朋友们你们好吗？我在奥斯卡呢，就哎，我觉得很感人，对不对？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昨天呢，我跟鲁豫在看这个奖啊，哎，我发现你看，我们就有一个跟你们不同的角度，我们想的很简单，比如鲁豫就会觉得啊，我就喜欢这种上台是痛哭流涕，特别激动，在这个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中，人彻底失控。他说他自己看到这种情况，他都会热泪盈眶。你看，的确很多女演员都热泪盈眶。 就那个女主角上去的那个场面是很感， 就相比之下就觉得，你说有时候中国人就觉得太内敛。但是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事儿我有过体会。我说是你对，我也想这个领奖的时候能够特别蓬勃爆发一下，但是呢，好像我觉得内心当时就没了那个冲动。我觉得我呢是偷着乐。偷着乐，你知道吗？这是我记得当年我在这个内地新闻单位的时候得过一个中国新闻奖，那也可以了，那是记者最高荣誉了。哎，我就回忆我这个心理过程啊，就是对面看见有个人过来，哎，就跟我提，就说哎，这次这个奖的结果下来了啊，我就在这听着，然后他就说啊，最后是啊，你得奖了。我的这个反应基本上是黄药师那个神态，那就非常冷傲的，哈，这有什么呀？可是实际上他从他开始提这个奖有结果了开始，他没注意到我的呼吸就已经停止了，你知道吧？ 哦，你是憋的气质， 然后 这有什么？ 对，然后在外边这个同事们什么祝贺呀什么的哈，那就跟哈哈这一进了家门，蹦得离地三尺高。这好家伙，就是一个人的兴奋呢、那种到何种程度？但是呢，真到了领奖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中国人为什么他是偷着乐呀？我在自己家里蒙在被子里乐完了之后，真到颁奖晚会上，不是说我装，而是说就发现毫无反应，并不喜悦， 你知道为什么 并不兴奋。 你为什么台湾、香港，包括中国大陆的发奖会没有奥斯卡好看？就是因为他保密到最后，这个非常重要。他就是那个结果，真的不知道。 对， 我问过圈内的人，我在美国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总有点消息吗？你们那么大的投资，这么多人 lobby， 你们总有点消息吗？真不知道。所以他为了这个保密， 中国人是什么？ 看及时反应。 中国人是你要不告他能得奖，他还不一定去呢。 对， 他里面也很多。